改变世界，用清洁电能成就未来。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全球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导者，开创人类移动能源时代。汉能大了，雾霾就少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高丽国际灯具港，尊贵享受，百姓消费，厂家直营，一站购齐。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喧嚣，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九七四最爱听，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感动， 有你，有我，还有音乐相伴， 音乐相伴。 Thank you. 的，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心存，还有人心存，还没有沉沦。耶，我害怕光芒不再没灯，下饥饿的眼神将我刻破破碎，我哭得更哭得更得一点不舍，让我彻底摧毁 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的《狼》，源自于他的《有所谓》这张专辑当中。当然特别恭喜他了，在今年第26届台湾金曲奖当中，因为这首歌荣获了演唱类最佳作曲人的奖项。欢迎再次光临今天的974最爱听，我是腾冰。既然刚刚提到了今年的金曲奖，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带大家来一睹这次的乐坛盛会吧。6月27号晚，第26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礼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当晚呢，最具分量的单项大奖最佳国语男女歌手纷纷被收入囊中。那我们首先来说说颁奖前的红地毯，这个呢也是各位歌手闪亮登场的必经之地。首先呢是林忆莲和徐佳莹撞色了，但是老牌天后的气质似乎更胜一筹，整个人的状态呢也和自己的音乐一样，仿佛青春正盛。可惜的是哲令蔡依林之前在红毯造型上的 cosplay 能力惊人的她，在今年成功更换了口味，一袭深 V 长裙配合潮流发型，简直就像是好莱坞的女星上身，果然配得上新专辑的超高质量。还有佩妮戴佩妮，似乎看似平淡无起的妆容，一转身原来是露背妆，于是立刻感觉她帅气和青春并存。好了，就来听听佩妮戴佩妮的《怎样》。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 这地方，相见。 觉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我接受就算天快亮。 九七四最爱听，每天早晨六点，彭斌主持。 这首作品的制作人荒井壮一郎呢，也获得了这一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而此不见不散非彼不见不散呢。除此之外呢，这首歌曲同样的作词人李卓雄也荣获了最佳作词人的奖项。 在这一届金曲奖上，最有看点的当属陈奕迅长达10分钟的串烧。这一段的视频呢，在微博、微信上疯狂转发，更有朋友说，陈奕迅用10分钟带你认识了30年的华语音乐，令人感动万分。好了，刚刚卖了关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届最佳国语男歌手和女歌手的作品。首先就是陈奕迅《阴天快乐》，源自于他的《霓闪》这张专辑当中。之后呢，就是阿妹张惠妹的《听你听我》，恭喜他获得了这一届的最佳女歌手大奖。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让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就我。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想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就我。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想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心。 随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人生挫折不少，你的声音给我很多依靠，听你谈未来，听你大声笑，忽然很想唤醒你，现在就陪我去三世扰扰。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仍然紧紧抓牢，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 听完了天王天后的作品，那接下来再来听听第二十六届台湾金曲奖当中获得特别贡献奖的姜蕙的作品吧。提到她，很多人都说她是一位很低调的巨星，但她的作品呢，可是一点都不低调，大家耳熟能详，比如《惜别的海岸》《酒后的心声》，还有即将要听到的《落雨声》。 当你像风筝失去方向，身躯孤独游荡，当你的沉默失去重量，你会不会听得到悬崖那边？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歌曲汤子欣演唱的我们的美好时代。 天蓝蓝，岁月如歌，山水共唱，地宽广，国富民强，收获希望。家园美，鸟语花香，寄语满堂，人欢笑，快乐健康，平安吉祥。我们的生活在幸福中流淌，花儿在大地上轻轻绽放，孩子们伴随所有 北京音乐广播金冠加多宝明星 DJ 清凉约会季盛大启动， 6月20号袁一张琪， 7月4号麦麦， 7月18号白洁， 8月29号王东， 凉茶领导者金冠加多宝和明星 DJ 一起与您相约， 这个夏天有你更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约码查看约会详情。 打击黑电台，我们在行动。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展开行动，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对违法者，我们绝不手软，对黑电台，我们严惩不贷。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依法严打黑电台，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 大家好，我是韩冰，我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心之家的一员。我的心愿是爱心之家不断壮大，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集社会之力，为榜样圆梦，拨打首都献血服务热线400-601-2320，让我们携手同行，滴滴热血化作爱的暖流，为榜样圆梦系列公益行动，期待您的加入。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主要还是受高气压控制，天空以晴为主，白天光照比较强，中午前后几个小时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川一气象指数是6，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动听是一种来不及拒绝的心情，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带着音乐的感动再次出发。974最爱听，每天早晨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自音乐最亲密的问候。 是欢喜该颤抖，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很不同，怎么抵挡不了想靠近你的冲动，我开始讨厌自己这么不洒脱。 等你 丢弃 香水穿上洋装，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所有话也不算偷偷在萌芽，我开 开始讨厌自己为了你抓狂。也许我们不确定何为真爱的道理，只能笨笨的相拥而泣。也许我们在找寻一个永恒的定律，忘了还能爱，那就是幸运。哇，勇敢拒绝，绝不后悔，就算拥有时间，人一辈子能有多少个机会，在被窝里感到安全，我们不要全世界，我们只要彼此每一个细节。 独一无二的好声音，也是硬派酷女生艾怡良和金贵盛带来的大人情歌。这首作品的制作人小安也获得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听经典，我们会寻找到岁月的轨迹，还有曾经发生在你我或者他身上的过往情感。而聆听新作呢，又好像是和世界再做一次亲密接触，感觉完全不同。好了，九七四子爱听，今天和你听到的是刚刚过去的台湾第26届金曲奖的获奖作品。接下来有请哲林蔡依林带出第三人称。 Thank you. 曾经都在心里。 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最美的音乐时光。九七四最爱听，每天早晨六点，腾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 大峡谷大落差漂流，密云雾林西峰高山滑水，京城首家3000米专业级滑水赛道，纵横山林间的激流勇进，惊险刺激，等你来挑战。 党徽凝聚责任，奉献饱含深情，送光明，送温暖，为生命续航，爱心成就未来。2005年至今，共产党人献爱心，温暖京城。 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喧嚣，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 这里是974最爱听，我是腾斌。 974最爱听，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有你，有我，还有音乐相伴。 傻笑，嘲笑我永远用不掉，想睡就睡，想闹就闹，好快乐少了人唠叨。蓝色的碗盘多满了一套，我忘了没人陪我多想，有多少替代的丑角，无辜的陪笑，才会让我们真的忘了你的好。我在高校贴着热闹掩盖着心跳，边哭边笑偏要说着一个人真好。当人群散了，突然觉得我可以自挑，我受不了，还在高烧，害怕回家不知怎么熬。这么多年早就习惯有你的撒娇，我想我能熬，但是至少要让我知道你好不好。睡觉的床位少了一双脚，所以他常常看着门口睡不着。我在高校借着热闹掩盖着心跳，边哭边笑边要说着一个人煎熬。当人群散了，突然觉得我可以撕掉，我受不了。我在高烧，却在最后眼泪拼命飙。你的离开失去多少，我计算不了。忙完了一遍，突然觉得我何必 去掉。我彻夜无望，希望天亮有人会知道你好不好。 来自罗志祥的搞笑。罗志祥虽然在这一次的台湾金曲奖是颗粒无收，但是能够表演同样也是高规格的待遇了。以钢琴弹唱方式开场的他，似乎是一种态度的表示，事先打着为唱跳歌手证明的旗号而来。那舞蹈表演的确实炫到晕，现场的气氛也是嗨到爆。除了罗志祥，本届的表演嘉宾分量呢，也都是相当有含金量的。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作为典礼主持人，同样奉献出了入围者的组曲，表演不过不失。从现场反应来看呢，似乎也没有特别撩起谁的兴奋神经，只是偶尔濒临破音的感觉，想必让在座的小 S 指尖都开始跃动了，也不失为一个奇妙的看点吧。好了，九七四最爱听节目，最后我们来欢迎徐佳莹带出巡演启示。歌唱比赛出身的她，演唱了众位前辈女歌手自己制作的经典曲目，无论是深情的蔡健雅，还是阿妹张惠妹，甚至是迷幻的林忆莲，她都举重若轻地唱出了让自己也让听者舒服的味道。她用真实的演唱实力证明着自己能与几位天后并肩，绝对是实至名归。虽然当晚六项提名都落空了，但大家会记得她的精彩表现。好了，最后就来听听寻人启事。听歌之前期待一下明天的歌单，会有满江的裙角飞扬、许飞的那年夏天、 SHE 的中国话、薛之谦方圆几里，还有李圣杰的听说、何炅和 Angela 合唱的栀子花开、张颖的微笑以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等等等等。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明早六点不要错过九七四最爱听。我是腾冰，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早安音乐秀。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若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我多